些东西一直在那里，没有消失，只是你远离了而已。声音纺织机编织你的想象边界。欢迎来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外面的阳光很美，我先来听一首挪威的歌曲，这是根据画家孟轲的作品所重新创作的，这首歌叫做《母亲》。 Thank you. kanske mellan brosägnen. Lyften var så underlig, lommor med körlig bus. Gräset sköta mellan brosägnena. Lysegrönt gräs, det var vår. Lysegrönt gräs, lysegrönt gräs, lysegrönt gräs, det var 这首挪威的歌曲叫做《母亲》，作曲的人是挪威钢琴家也是诗人凯尔特·毕卓斯坦，这是他应成立70周年的当地的音乐协会合唱团委托，为了画家孟克的诞辰纪念所写的一首歌。我们再接下来听同样是来自毕卓斯坦的创作，但是我们先要配的要念一首诗给你听，这是来自日本的国民诗人谷川俊太郎，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几乎少年时代写了一首简单的诗，可是却很有力量。这首诗叫做《活着》。活着，现在我活着，所以会觉得口渴，所以感觉夜缝间的阳光耀眼，或是不经意想起某段旋律，或是忽然打了个喷嚏，或是牵着你的手。活着，现在我活着。迷你裙，天象仪，小约翰·史特劳斯，毕卡索，阿尔卑斯山，所以可以与所有的美好相遇，并且可以谨慎拒绝潜藏的邪恶。活着，现在我活着，所以可以哭泣，可以大笑，也可以生气，我是自由的。活着，现在我活着。现在远方有野狗狂吠，现在地球转动着，现在某处有婴儿诞生，现在某地有士兵受伤，现在秋千晃动着，现在正在流逝。活着，现在我活着，鸟儿展翅飞翔，海涛起伏作响，瓜牛匍匐前进，人们相亲相爱，我可以感觉你手心的暖，那就是生命。 这是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的诗《活着》。日本的大地震之后，网络上流传两首日文诗，一个是宫泽贤治的《不怕风不怕雨》，另外一首就是我们刚刚听到谷川俊太郎的这首《活着》，似乎总是可以在黑暗中体悟生命真正的光亮。这首诗送给今天的你。我们接下来听一点电影配乐吧，这是希腊电影《香料共和国》。 Thank you. 这部电影《香料共和国》在多年前上映期，它讲的是希腊跟土耳其长期以来政治跟民族的分歧，透过一个小男孩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就像这几天坂本龙一他有贴出一个句子，他说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刻都需要诗歌跟音乐，好像真的是如此。 Σου δείχνουν εδώ χθες, θες δεν θες, στα λιμάνια των φάρων οι ρηπές ανάψανε φωτιές, αχ μη γλες. Αν χαθείς ξανά στις καρδιάς των μαχαλά, κάπου εκεί κοντά μεθυσμένη περιμένει μια σκυλιά. Βάλσαμο γλυκό θα με δίπλα σου εγώ, χάρτης που διψώ το μελάνι της πορείας σου να πιω. Τα ντουμάνια στο τρένο τις γραμμές σου δείχνουνε το χθες, θες δεν θες, στα λιμάνια των φάρων οι ρηπές ανάψανε φωτιές, αχ μην κλαις. Τα ντουμάνια στο τρένο τις γραμμές σου δείχνουνε το χθες, χθες δεν θες, στα λιμάνια των φάρων οι ρηπές ανάψανε φωτιές, αχ μην κλαις. Thank you. 听到这段音乐是来自电影《香料共和国》，这是一部2013年的希腊电影，很好看，透过小孩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的种种的改变。在接下来也是一部电影插曲，《放牛班的春天》。今天我的来宾现在已经坐在旁边了，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声音纺织机，时间是上午3:30，这么好的天气，然后我们有音乐陪伴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想法。现在坐我旁边是今天的来宾之一丁云海，也是我的好朋友。Hello， 你好。 Hello， 广校好。 对啊，丁云海又被我叫来，就是因为他每次放的音乐都很好听，所以他今天为我们推荐一些特别的选曲。 先来的这个。早来一点，想说放一些自己喜欢好玩的音乐啊。 嗯， 那因为刚才刚才也放了一些好好听的那个电影配乐，因为我其实一直很希望有机会来放，就是那个时候8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有一些广告。 嗯， 那些广告就是几十年下来了，还对我就是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它影像搭配音乐的那个效果。就是真的那个不只是香橙而已，就是说一直会留在心里面，已经超出了一个商品的一个好像一个企划的问题。所以我想等一下先放的那首是Marvin Gaye 的 Mercy Mercy Me。 好，我们先来听一看，然后再听一看你那个80年代在美国是什么状况。来听一看 Marvin Gaye 的。好，你说这当时是一个搭配给什么？ 搭配的是那个马自达的第一个那个小的 敞篷车啊。 Mercy, mercy, me. All things ain't what they used to be. Lost on the oil wasted on the oceans and upon high seas, fish full of mercury. Oh, mercy, mercy, me. 所以那时候在美国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它是马自达的小敞篷车， 对， 平价的。 那时候是因为穷学生，看到一个就是不是那种天价的敞篷车，然后这个声音一出来，就是像小红色敞篷车开在一个大自然的山里面，然后那个开车的人的风吹的头发飘啊飘的，那个感觉， 就很只有。几十秒钟，可是却好像立刻把人带到一个自己可以触及的一个情境，美好的未来。 对对对。 是 Marvin Gaye 的 Mercy Mercy Me， 然后这个是云海他在美国求学的时候看到电视上播的小汽车广告，敞篷车广告，就觉得很开心。嗯，所以你今天一开始都会我们带来一些你在广告里面听到的音乐，那你先跟我们讲，因为我记得你曾经在非洲求学过，在法国求学过，在美国，美国是最后一站。 对，没错。 那这三个地方给你感觉是如何？ 哦，差别非常大。对，除了就是说你在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地方，那像在非洲，那时候年纪比较小， 你觉得黄金海岸啊，象牙海岸， 象牙海岸，可是那时候就是觉得在一个非常淳朴的一个地方，那个年代就觉得跟那个整个地方跟他们的人的接近其实是很直接的，并不觉得说好像到了一个好像 异国， 非洲很荒凉的地方， 那 后来在法国念书的时候就比较差异比较大。因为那时候只有跟我的哥哥在一个那个住校，那个地方 学校 那个学校整个学校就是我们两个外国人，不要说是东方人，是唯二的外国人。 哦，其他都是当地的法国的学生， 法国学生全是白人。然后我们住在一个很几百年历史的一个修道院里面，就长长的走廊，暗暗的，然后我们一人一个小房间，就是以前的修士在那边 禁闭的地方。 所以到了美国以后，就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尤其是80年代开始有那个MTV 电台， 对， 而且就有很多的音乐结合影像出来，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一个阶段。 哇哦， 对，影像跟音乐都是嘛。 从封闭的法国的那个修士禁闭室出来，然后到了美国，到了西岸加州，然后一切，尤其是80年代的美国，其实是好像一个开始吧，一个重新开始。然后几乎现在很多流行文化的奠基都是在那个时候。但我们知道60、70年代的摇滚乐或什么是或华丽摇滚这些是一种，然后但80年代像 Michael Jackson 或 Madonna 这一代的 流 行 音乐， 对， 流 行文化开始，就是完全是一个另外一种显学。 然后再透过 MTV 的那个影像的帮助，那大家对音乐有更可以有一些不同的联想，不同的记忆，对，有时候透过是影像来记忆这首歌。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也是你在那时候电视上看到的广告的配乐。 对，这个配乐是我觉得是太成功了。它叫做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kes， 是 Dinah Washington 唱的。那它其实很有趣的是一个男人成衣店，他的主题就是一个男的，就前一天他可能是一个很脏，你就看到他全身都油油的，其实他是个救火员，可是第二天穿上他们的衣服以后就变成一个大帅哥。所以就结合了这个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老歌的歌词来结合， 的确好像很有效果，来听听看。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24 little hours brought the sun and the flowers where there used to be rain.My yesterday was blue, dear. Today I'm a part of you, dear. My lonely nights are through, dear. Since you said you were mine.Lord,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kes. There's a rainbow before me. Skies above can't be stormy. Since that moment of bliss, your menu.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And the difference is you. 更的改变可以有多大，原来这个改变就是在于你换穿了他的内衣品牌 啊，相当的时装西装 时装懂就可以哦，时装广西装广告 时装对， 就可以从一个看起来很努力工作但是全身脏兮兮的救火员变成一个大帅哥 大帅哥。还有另外一个是一个好像在工地的工人一样然后你转身就变回他的建筑师又是一个大帅哥 我好像都可以看到那种画那个画面尤其是那个时候的电视的画质啊或是运镜的手法啊很老派但蛮令人怀念的 挺复古的蛮配合这个音乐的风格 真的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丁云海是我的好友然后做的工作是摄影艺术艺术与摄影跟美术跟舞台你到底做多少事情 最近有点不务正业 对因为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来宾来就是这次你们一起合作的导演丁乃真 丁乃真 对要做舞台剧但在他来之前我们先来听听看你带来的音乐下面的是也是跟影像视觉结合有关的 有关对我想有两首的比较短都是 Ennio Morricone 的作品那第一首是台湾很多人喜欢的海上钢琴师那这一段的影像我觉得也是一个经典他在里面要录制唱片的时候看到外面一位女孩子在那个船上的小圆窗外面好像在照镜子一样在看自己脸上脏的部分然后他就这样很顺的手就弹出一连串这么美的音符就感觉好像那个感情就深藏在他内心里面透过这个窗子传出去很美的音乐 来听听看这段 Blame Love 我们听到连续两首都是配乐家 Ennio Morricone 的作品，前面一个是海上钢琴师，然后后面这个有人声吟唱，这个是谁？然后是另外一部电影，对不对？ 啊，叫 Love Affairs， 对。 嗯，然后也是Morricone 的作品。 作品，对。 然后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来宾已经来到现场，导演丁乃真。嗨，乃真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刚刚就说远远看他走进来，然后在那个台灯下，我就忍不住说好美哦。 谢谢你，谢谢你。 啊， 我现在人魂叨叨，听到这句话我活过来了。 我们等一下跟导演聊聊他最新的舞台剧作品，然后在这之前我们再听一下云海，你有介绍另外一首曲子，这首曲叫 Calling You， 也是跟 电影的配乐，就是1987年一个电影叫 Baghdad Cafe， 巴格达咖啡馆，实际上是一个公路电影。 嗯， 然后这个音乐对我来讲比较特别的是，因为那个时候是那个没有不是跟电影的影像结合，而是跟那个时候我听这首音乐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在发生的事情。 你在干嘛那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在暗房。 暗房。哦， 对，那个时候就是在学校，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半夜3点多，你在暗房正在很努力的在看。 显影中。 显影中，然后就会有这个音乐一直出来，一直出来，这样就是一直在 calling you。 但是我们现在要解释一下，可能像现在小孩你说要洗照片，他可能就问说为什么照片要洗，他不懂这个动词。 对，洗照片就是要在一个暗暗的房间里面，一点点的微光，然后看着你的照片在这个纸上慢慢影像慢慢显出来。 就是不是拍下去就会出现就定格在那，而是你还得经过好多道化学程序，看它在水里面，在幽暗的房间的水里面慢慢的，好像一个魂鬼魂一样， 慢慢 灵魂要慢慢显影出来。 对，其实那个过程是非常，其实是非常奇妙的一刻，就是你从无看到有影像慢慢出来，透过光，透过化学，那个时候的一个过程其实是很快乐的。你可以整个夜晚没有人，安静的听着你喜欢的音乐，然后来做这个放照片的过程。 那个时候听到就是像这样的音乐，哇！ You hear me, I am calling you. better than the way you feel. A coffee machine that needs some fixing, and a little cafe just around the bend. A hot dry wind blows right through me. The baby's crying and I can't sleep. And I can feel a change is coming. Coming closer, sweetly. Calling You， 这个是在久远年代的时候，女孩在暗房里面放照片的时候听的音乐。 没错，很美的回忆。 对呀、啊，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的时候，剧场导演丁乃真已经在现场，然后我们来听听他的最新的创作是什么。你喜欢舞台剧吗？舞台剧跟看电影好不一样哦。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究竟差异在哪儿？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演舞台剧，喜欢进到剧场去看戏呢？马上就回来。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4点钟。现在坐在我旁边的一个是我好友云海，另外一个是剧场导演，同时是演员丁乃真。Hello， 你好。 你好。 对呀、啊，因为我刚刚就说，好好奇哦。我自己也很喜欢剧场，可是我要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说，剧场跟电影真的是不一样的两种。以前我们都觉得不就坐在那边看嘛、 嗯， 其实完全不同。因为你也导过电影，你也是剧场演员跟导演， 对， 不同处你觉得最明显的是什么？ 当然最明显的就是啊。剧场是现场的，那电影是事后他帮你剪接完成的，所以这两种媒介就是大大的不相同。那所以在舞台上面的表演跟在电影里面的 表演也会多多少少就不太一样。 一样，嗯，那观众进到剧场，常常就是会哭哭笑笑， 对， 就是那个情感的投入就会很深。 是， 像在电影的时候，你比较拘谨一点，因为你知道其实那， 嗯， 都是平面的，你说啊，都是假的啦。 但剧场的话，对，的确那个感受力特别的强，因为它就在你眼前发生， 嗯， 然后有一种气场。它会互相台上台下串在一起的、嗯、所以每一天虽然你在演同样的东西，可是每一天观众进来其实气场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演员、嗯、很多舞台演员都会告诉别人说哎，天天演会不会累啊，会不会到最后都、就是都一样的，那但是很多演员都会告诉他们说其实不太一样，每一天都不太一样，那个你自己身体的状态不一样，心理的状态不一样，观众进来的气场不一样，这都会多多少都在改变。 嗯， 所以它并不是每天都一定是完全一样的， 有点像看演唱会一样，虽然曲目都定了，对，可是那个跟空间的感觉，然后跟乐手当天他自己的状态， 对， 然后 你想要说什么不一样说的话，会就会有一点点。当然，剧场是越调越完整，越调越细致，越精准的。 对， 然后但是还是有一些东西会让你觉得每一场看的其实都不太一样，演员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是啊，是啊。然后演员，比如说有的演员今天身体状态好一点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个，通常我以前在演戏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在舞台上面都会感觉到，哎，今天对手怎么，我觉得他今天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你自己都感受得到那种东西，嗯、所以那出戏就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在变化、嗯。然后每一天因为是现场演出，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现场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嗯， 因为它是现场的。像我们现在因为巡演除了台湾之外，我们还在大陆也巡演嘛， 嗯、 所以各式各样的状况，观众进来。今天的观众是比较成熟的观众，还是剧场新手？比如说他带着吃的东西进来，然后就在那边大喇喇的吃起来了。那据我所知，好像有宝岛一村在大陆演戏的时候，有一场说观众带着鳖进来吃，他们就是说就是这么离谱，你知道 完全就是感觉在庙口看戏， 是，所以各种各式各样的状况都在发生，所以演员其实演舞台剧的演员到最后就是说你会练得一身真功夫， 嗯，真的，立刻有什么状况就是你得要有可能就要立刻及时， 你可能要有点应变，但那个应变又是看不出来的应变。应变 超酷的、 嗯、 好，我们今天听第一首就是也是云海为我们选曲啦、嗯、因为他你们合作这出新的舞台剧新龙门客栈、 嗯、 然后云海是负责舞台部分，但他今天是负责我们节目的选曲音乐。好，我们选的第一首是 Leonard Cohen 这个歌手，就是我们真的很难过，因为他本周就是刚刚过世， 对， 然后但是我知道他在也曾经在你的戏剧里面 对， 你们有用它的， 我有用过，就是等一下是要听这一首、嗯、是 Dance Me 对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是我在前是哪一年的作品啊？我有一个作品叫《这是真的》，是戏剧跟舞蹈做结合， 嗯、 然后当时我就选了这一首歌， 嗯、 所以对啊，他这刚刚过世，我也是吓一跳，因为之前才我还在看到他。写一封信给他之前一个女朋友叫 Marianne、 嗯、 走掉了，然后他写了一封信告诉 Marianne 说我会很快，我们会很快的见面，好像意思是说我的手都可以碰触到你，然后我还在看那个东西，看得我哇鸡皮疙瘩都起来，我觉得哇这封信写得好感性、 嗯、 结果没有想到啊怎么就真的跟着走了。 对啊，他真的是一个好棒的。大家都说 Bob Dylan， 为什么是如果真的要找歌手得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是 Bob Dylan 不是 Leonard Cohen？ 大家还在那边说， 他也是从写诗开始，后来才转换成写歌。 嗯， 对。 我们用这首歌，就 Leonard Cohen 的《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来向他致敬。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burning violin. Dance me through the panic till I'm gathered safely in. Lift me like an olive branch and be my homeward dove.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Oh, let me see your beauty when the witnesses are gone. Let me feel the moving like they do in Babylon. Show me slowly what I only know the limits of. Oh,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Dance me to the wedding now, dance me on and on. Dance me very tenderly and dance me very long. We're both of us beneath our love, we're both of us above.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Dance me to the children who are asking to be born. Dance me through the curtains that our kisses have outworn. Raise a tent of shelter now, though every thread is torn.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Through the panic till I'm gathered safely in. Touch me with your naked hand, touch me with your glove.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Leonard Cohen,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哎，就是真的很让人心碎的一个事情，你知道，他今年大概是83岁，然后刚刚过世，非常非常喜欢，如果你喜欢他的歌的话，去看他的歌词，会得到很多很多。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北港工作坊的导演演员丁乃真跟我的好友丁云海，然后他们坐在这边，因为他们有个新的舞台剧要演出了。新的舞台剧，我刚听你说，我请教了乃真，就是电影跟舞台剧也不同。然后我要问那种小小八卦，如果说演员们彼此朝夕相处，是不是剧场是很容易谈恋爱的地方？ 哦，剧场啊，我觉得我自己所知道的这么多年下来，我没有看过什么演员互相，很少。 反而很难， 很少，嗯，很难。我觉得 工作都累得像狗一样， 对，大家太累了。然后我觉得演员通常一起工作，其实很多神秘感啊这些都没了，所以你知道那个吸引力就会相对的就减少了。 了解，就是晋升的。 而且跟电影有个很大的不一样，是电影你在现场要等很多别的工作人员的时间， 对对，等候的时间很长， 等很长。那这样子的话，你演员之间 可能 有 点 时 间 互 动， 这也 对。排戏的时候就是每一秒每一秒都在接的，很 对， 很紧凑。 目前我所知道的例子非常的少。不是完全没有，有但很少， 很少。好吧，所以 还是没有八卦， 对， 所以有八卦的话，我们剧场可能就蓬勃发展起来了。 真的，就是每一个演员在每一时每一刻都要全心投入，然后你可能看到对方是大汗淋漓的， 对， 要不然就是可能是情绪，或者是要压抑的，或者是要表现出最好自己，然后几乎没有像电影演员就是可以梳妆打扮的美美的，只要捕捉到那镜头里的一刻，并不是这样子。不过因为我知道这次你们的新龙门客栈这个主题也是跟爱情有关的，然后我很好奇，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它是来自改编自一个十七世纪的剧作家叫高多尼的古典戏剧改编啊、你们以前也曾经把这个剧本上演过，叫《一夫五夫》，然后这次要重新改编。为什么想要再重做这出戏？它里面有什么元素和主题会让你特别好奇或想要再往下挖掘的？ 高多尼这个剧本讲的其实就是他这个剧本其实有两个名字啊，一个名字就是这女主角的名字叫 Miranda Lina 米兰朵，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叫客栈老板娘所以他在讲的就是这样子一个女人，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老板娘呢，她在经营一个小小的一个旅馆，然后接着进进出出，各形各色的人都很迷他，喜欢他，其实非常典型某种意大利的这种喜剧，你知道。然后这个女人一定就是非常的，你知道，性感啊这些，然后男人就是像苍蝇一样围在她身边。那以前我自己演过，那当然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就也多多少少做了一点点的调整，但等到我自己今年想要再把它拿出来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我是希望能够多做一两出跟女性有关的戏，那所以我就把这个旧戏重新抓出来，就想说我不要把它放在十七、十八世纪了，我要把它放在现代，因为我觉得他在讲的这样子的一个老板娘，其实我觉得在现代的女性其实还越来越多，就有自己的事业，然后接着她怎么样子经营这个事业，然后经营这样一间旅馆，但是进进出出的男人都这么的迷恋她，那她会用什么样子的态度跟方法来处理这些男人？那所以我就把它整个的改了，然后拿到一个，把它放在一个热带的一个小岛上面，做了这样子的一些调整，里面其实讲到的还是讲到这个女人她到底要什么东西。 所以在原来的著作里面，就是这个原来剧本里面讲的就是一个客栈老板娘，然后她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就是这么风情万种吗？原来的剧本， 我基本上原来的剧本当然就是讲就是男人迷他嘛，然后我记得我还有上 YouTube， 我就一直去找一些就是早期有没有任何影像关于这样子的一出舞台剧。我后来有看到一个黑白的应该算是一个电影，很早了，他们就是用这个剧本去拍的黑白片，然后是意大利的，然后我一看啊，你知道其实他在讲的是一个低阶层的一个客栈的老板娘，所以他是有点点粗鲁的， 啊，它是那种，然后那个小客栈就是还挂着那种白色的床单，基本上他在讲的是，因为高敦颐写的东西其实很喜欢写这个低下阶层的 庶民 的，对， 嗯 嗯, 嗯， 对，那所以，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没有做到它是属于这么低下阶层的。那我这个版本，我就更希望就是说是把它整个拉到一个。就是这个旅馆还蛮像样的，所以我找了丁云海来设计这个旅馆，这个旅馆还有模有样的，然后接着进进出出的这些人，等于他都是在一个热带的小岛上，因为我当然希望增加他的现代感，然后让这个观众进来看不会觉得他在看一个十七十八世纪的东西。那另外一方面，当然讲到女性的话，我觉得现代的把它放在现代，我觉得米兰朵这个女性的那种手段啊，各方面，我觉得可以更贴切的接近我们所认得的一些我们认为厉害的女人的一些角色。 好， 嗯， 女性朋友们一定要参考一下。下面这首歌是云海为我们选的，叫《Crazy》，跟剧情有关系。 有。 嗯，非常大的关系。 对，这样子。Crazy 这首歌其实是因为米兰朵在这个旅馆里面啊，就是说各形各色的男人都喜欢他，很多是苍蝇，哇，这些男人都像苍蝇一样。但其中有一个是教授，这个教授呢，他有一派理论，那个理论就是说，男人要独立于女人之外。 哎， 他是独派。所以他就是他觉得女人是低等动物，所以呢他瞧不起女人。那当然米兰朵就知道有这样一个人来，米兰朵就那个挑战性就来了， 对， 他就觉得这样子男人我要驯服，我要驯服他，于是他就一次又一次的进到这个教授的房间，其实就是要让教授喜欢上他，等于就是一种 seduction。那在某一个场景里面，就是米兰朵从跟教授聊天到陪送东西给教授吃，请他吃生蚝喝白酒，然后接着放音乐。带他跳舞 了吧？ 带他跳舞，这个音乐就是这一首歌，他一放就是叫 Crazy。那里面的歌词，其实观众等一下，听众等一下听听就知道了。所以这个教授就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到最后就被 掉进他的陷阱， 完全被降服了。对， 所以这个女性的这个终极手段，来听一看这首歌 Crazy。 Crazy, I'm crazy for feeling so lonely. I'm crazy, crazy for feeling so blue. Love me as long as you wanted, and then someday you'd leave me for somebody new. Worry, why do I let for thinking that my love could hold you? I'm crazy for trying and crazy for crying, and I'm crazy for loving you. Crazy for thinking that my you. 就是准备要干嘛干嘛，企图是很明显。这是在剧中，这是舞台剧《新龙门客栈》里面剧中选用女主角打算要引诱一个顽名不灵的教授时候的选曲。我刚刚就在说，很难得请到乃真，就是剧场导演，然后演员，然后同时也是电影导演。在这出戏之前，我有去看你们的那个《谈情说爱》，真的非常棒，让我非常震撼。就是两个音乐家，然后音乐家的对话，然后那种表演那个流畅等等的，我就觉得哇，目瞪口呆。然后你说《谈情说爱》这出剧本来只打算演了几场，但是没有想到他演到现在，包括到中国去巡演已经演了100多场， 对，128场目前。 对啊，你跟这两个音乐家是怎么样开始工作的？就是因为他们本来都不是剧场演员， 对 对 对，他们是古典钢琴家。 对， 然后只是因为有一天很意外，因为我认得范老师张邦，我跟我先生都跟范老师是一直都认得的。然后就是有一天就是他对我先生提起来说，哎呀，他有一个视障的学生然后就是去跟他学钢琴，然后呢他们两个时常听相声，然后就有一天他们自己就在想说，哎呀，如果能够有一天我们也在台上讲讲相声多好。所以他就跟我先生提了，然后当时他是说想看看是不是能够透过我介绍一个学生的导演帮他们就排一小段戏，然后他们就请自己的朋友啊学生来看看，他们只是想这样子。那我后来听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说，哎呀，怎么这么好玩？怎么会有两个人会想钢琴家想要说相声？后来我就说，哎呀，我来跟他们聊聊看。结果一聊到最后，我就觉得说，我说那我来帮你们做做看，你知道，就是这样子就开始了。但是当时开始做，我们只是想着说，真的只是玩票性质的。那从来没有想过他真正有可能到最后是变成卖票的。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因为我们一旦开始聊天聊到最后，云海也有参与啊，那个他是从头到尾都在参与，后来他还帮着在旁边在拍一些纪录片，还后来就剪了一个5分钟的最后的一个短片嘛。所以我们当时其实那一出戏是一个最没有一个完整计划的一出戏，就是随性的这样子聊着，然后我整理一些我们聊天的内容，然后接着又继续聊，然后接着又继续聊，继续聊，聊到后来有一天，那个连他们的范老师的太太跟哲成的家人都已经不耐烦了，说你们到底还要花多少时间，怎么会搞一个戏搞成，你知道，就是日日夜夜，然后接着好几个月搞下来，到底将来在哪里，未来在哪里。可是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戏到最后它完成之后，我就让大家跌破眼镜，就真的没想到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看到两个很有趣，他们本来就想做一个像实验自己亲人朋友的一个剧，可是一个导演看到这个素材，然后开始把这个素材慢慢的整理，然后塑形，然后最后变成一个很完整的剧，然后但是又让他们两个充分表现。 对， 里面很多过程好像几乎我觉得就是他就像你们是聊天聊出来的。 对， 然后但是这个东西很有舞台效果耶。 对对，当然这个也就是在我写剧本的经验里面，我大概知道一个戏它的你知道这个高低起伏啊，大概那个曲线会是什么的，所以我就知道说是在这些谈话里面哪一些时候我 结构要怎么样， 结构怎么去把它建构起来。但是对于他们两位来讲，他们从来没有要弹钢琴，还要开口说话，然后还要唱歌，然后有的时候还要站起来跳个舞，对，还站到钢琴上踩钢琴，这些都是他们没有做过的。所以我觉得对他们两位来讲，他们也从来没有想到就丢出了这么一个想法，结果这想法真的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我们在讲的是乃真之前的一出戏叫《谈情说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看，我看了觉得好棒哦，就是会觉得很好奇 就是或想 一看再看的那种戏，结合音乐跟两位音乐家的现场表演跟对话，跟他们真实的人生经验。对啊，如果我们在这么复杂庞杂的人生，有时候是很琐碎，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生的导演帮你整理出来，我觉得还不错。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跟我们今天的朋友丁海跟丁乃真聊聊天。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剧场导演丁乃真，跟舞台这次的舞台设计丁云海，同时也是我的好朋友云海。这次因为我知道云海之前做美术指导比较多，或者说影像记录，然后这次竟然去做舞台设计挑战是什么？ 真的是 要很谢谢导演这么敢大胆的，让我来做这个 发掘你的天分 舞台设计，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领域。那其实一开始也挣扎了很多，后来我就觉得一直觉得这出剧了，是一个这么能力非常强，然后演员大家的那个。的能量很大的，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关系，不同的关系角色的来往。 这次演员好像真的也很厉害，女主角是你们是邀请杨景华来演，就是拜权女王。 对，杨景华这个应该是她第二次演舞台剧吧？然后樊光耀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对， 朱德刚。也是剧场的好手，然后吕曼英，然后我还把这个舞蹈界的两位高手，一个叫陈武康，一个叫苏威嘉，他们过去跟我合作过，我把他们抓来，也在这出戏里面在演出，然后再加另外两个新人，所以其实组合是很有趣的。 就是能演能跳的，就是 对，因为这个戏热闹嘛，就是能量很强，所以除了演之外，你还会看到很多的小特技 哦。好，这个在舞台 所以当初想到舞台的部分，就觉得我想就是脱离那个一个写实的一个感觉，好像说大家想到的小岛就是巴厘岛啊，什么印尼的岛，那我想尽量脱离抽出来。给一个比较一个抽象点的一个岛在那边，那我这次选的是一个比较有雕塑感，一个比较立体感的一个景，那希望演员在里面可以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而不是好像锁住，就是说让大家看到就是说哦，他们就是在一个某个地方，那色彩方面的话，导演一开始有给我一个提议，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很纯色的一个空间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想法。那在一个很纯的一个空间里面，有一些比较淡的彩色的粉彩的可能家具啊，一些什么东西，让演员在里面可以有很跳出来一个机会来发挥他们的那个戏剧的部分。 因为演员自己就是能量很强了，他们就个人色彩都很强烈， 对， 所以创造的空间其实是抽象点，然后简单抽象，然后让他们可以有多一些创造幻境的能量，这样子。 没错。 不容易，我觉得这舞台设计，而且你还有比如换场啊，或是而且如果你的舞台还要搬到别的地方去，这些技术性问题要怎么克服？ 哦，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要面对的一个尝试解决的问题。不过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真的这个过程算是我觉得很有趣，很有挑战性，然后也让我觉得对 最近几年因为对影像的东西就等于觉得有点要想要扩张，不光只是在影像，对空间的部分，对音乐的部分，那怎么样对色彩的东西怎么可以把它用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结合在一起。那这只是一个尝试。 了解，所以很期待你不会看到，不会在剧场看到一些桌子实物的好像一个是确定的场景，但是它却让你有更多想象可能，透过这些演员跟舞台的这些摆置。然后我知道这次你刚刚讲了好多好棒的演员，然后有些其实是像杨景华，其实是从电视来的。那在我知道你之前也跟阿雅也有合作，然后跟 Ella 有合作，跟这些我们常常看到他们是在电视上的这些演员，他们在舞台上进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你要让他们调的地方？ 会的，一定会要，因为舞台对他们，像是 Ella 上一次在我另外一出戏叫《爱朦胧，人朦胧》一起合作的时候 ，Ella 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懂舞台，因为他们 演唱会，对对， 那但是在舞台上面演戏是他第一次，所以要让他可以调整他的一些能量，他能量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表演者， 对， 但是就是说，在做演员这一块，怎么样子去适当的去调整他的一些能量？但他极度聪明，他是我真的跟他合作了，他每一天进到排练场来，我都会被他的聪明给小小的这样小震撼一下，就是那个脑袋瓜转得非常的快，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喜剧演员，就是一个女性喜剧演员，我真的觉得他可以真的往这一方面走，是有天赋的在这一块，那像这次杨景华主要因为我觉得这个老板娘的角色，她需要一个外形上面就是对不管男性观众女性观众来讲，她必须都是要够有说服力，就是一看你就觉得哦，是她够漂亮，她在外形上面她是绝对，你知道，你不会说会吗，她吸引得了人吗，你知道，所以我觉得整个杨景华的那一个外表这些对我来讲是蛮符合的。那当然在表演上面，对杨景华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从电视走到这个舞台上面，他的说话， 对，光是说话我觉得就很难， 说话对很多如果说没有太多舞台表演经验的演员或者是表演者来讲，第一件事情他要调整的就是他声音 发声的方法， 然后咬字。但是我们一般也会告诉他们，我不是要你字正腔圆，但是我要观众听得懂你在讲的话， 要清楚，对不对？ 像是我们舞台剧曾经合作过的阿亮，阿亮讲话就是有他自己特别的一种口音，但是他每一个字就是他非常的清楚，然后他的呼吸，他的标点符号在哪里，你都清清楚楚。所以像是没有演过舞台剧的演员，通常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他们真的最大最大的挑战就是，好，我这样子说，转个身我就说我已经听不到你在讲什么了，然后你刚刚逗点在哪里，你的句点在哪里，这逗点句点就是你的呼吸哦，你知道，你没有了这个呼吸，观众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对， 所以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他们会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居然是有这样子的一门学问在这里。你知道，所以我觉得，说话这件事情，你要做演员，不管是做任何什么，你知道，你演什么样子的东西，我觉得那个语言表达能力是很大的一门学问。 真的耶，因为大家都会说现在很多演员，如果你在看到比如说偶像剧或什么的，常常就会觉得他们讲话好像就是包在一起，就是很快字就吃过去吃掉了，不是。 我自己就曾经试着看一些这种所谓的偶像剧，就是一般的这种电视上面转，我就想说我不要去看字幕， 我就要用耳朵去听，有一半我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 嗯嗯嗯。 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听不懂，因为我们就已经习惯性在看字幕。 对对对，在电视上也许就是有字幕，但是在舞台上，这个就是真材实料。你讲什么，观众听得懂，这影响到大家能不能投入你对戏剧的表演的这个回应，所以这太重要。 对， 嗯嗯， 因为在剧场里面，他一定要听得到，声音很重要。 嗯嗯， 你知道、 嗯， 因为我们没有特写镜头给你嘛， 嗯， 所以你声音的表达传递是非常的重要。 嗯，好啊，我们来听下面一个，也是你没有选用这个音乐，就是 Rachmaninoff 的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的一段吗？这个有在戏里面出现，是不是？ 像这个戏，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导演慢慢呈现的方式，就是这音乐的种类很多元化。 嗯， 就是说他会选，就是说在这个剧情当下，这个歌他歌的歌词怎么样来传达那个剧情的情绪或者那个情境。 嗯， 所以会我们现在目前听到为止都是不同类型的音乐。 对，真的，听一看。好，古典名曲。听到是拉赫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的第28段变奏，这是出现在这是舞台剧里面，真的选用的曲风好多元哦。从我们刚刚听到 Crazy 跟这个帕格尼尼狂想曲，接下来这首威尔第饮酒歌也会出现在戏里面，剧情是哪一部分？ 对，因为他经营的这个旅馆当然有餐厅了，所以我们就有戏是有餐厅有厨房、 嗯、 那厨房在做披萨，餐厅里面他们在饮酒作乐、嗯、啊，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一段戏，然后在这边他们就在那边，他们肚子饿了，他们说我要 披萨披萨披萨，然后就开始就唱起来了，然后厨房那边在做着披萨，然后所以像我刚刚有说有一些小特技，他们一面做披萨一面甩披萨丢披萨，然后翻跟斗啊这些，所以整场这些这个餐厅跟厨房戏非常的热闹。 所以他们就甩披萨的时候有接到吗？ 有有我这些演员很厉害。 好好的听听看。可以期待，如果你在舞台上，看到那一幕，然后配上这个音乐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今天请到乃真来到节目，还有一个，因为怎么讲啊，就是一个非常专业而且优秀的舞台演员。你现在是导演，但你一开始其实是当演员的。但我知道你最早在学校，你学的其实是文学， 我学文学，比较文学。然后念完了，我也不知道在念什么。 但是你不是 Berkeley 是名校吗？ 是很意外的，我时常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念完的。 然后就回到台湾来，然后那个时候就等于是加入了剧团，对不对？那时候剧团是什么 样子？那个时候没有啊，也不算加入剧团。但那个时候一回来呢，就是因为啊，赖声川赖老师他是学戏剧的，我是念文学的，所以我还没有，当时没有真正觉得说我一定会走进剧场。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赖老师一回来就认得了金世杰啊、李立群、李国修他们。 他们那时候是兰陵剧坊吗？ 他们是兰陵的、金世杰是兰陵的， 对对对。 那国修啊、立群、顾宝明这些，其实他们是比较也做电视，然后接着也时常往剧场里面跑啊，所以就是这样子，我们就认得了，然后就 那个时候你还算是个小女孩、 我那个时候是真的年纪小，就在旁边跟着他们看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也都有剧场的训练跟经验吗？因为你刚刚说到这些人现在几乎两岸三地他们都是算是大腕级的人。 是的， 对、那个时候是怎么开始？你看到他们的时候， 其实你知道那个时候开始我自己所看到，当然像金世杰、立群跟宝明、国修他们是在我们还没有回到台湾之前，其实他们已经在兰陵在演一些东西啊什么的，当然他们已经在电视圈是很有名的。那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想要做一些在舞台上面不一样的东西。那但是等到赖老师回来了之后，大家一聊就觉得，哎呀，你知道好像真的很合得来。那他们过去自己的某一种，我觉得他们很多到底他们的表演的训练是过去是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我认得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已经是相当厉害 成熟的演员， 相当厉害的一些表演者，然后但是他们非常非常的灵活，我觉得主要是当年的环境，因为当年他们除了做电视之外，像是当时的电视节目，我觉得综艺节目 我认为比现在做的细心很多。 嗯， 然后那个，而且当年有很多那种短剧在那综艺节目，张小燕主持的，我先不记得了。 每天都要生东西出来。 对，然后但是他们那时候，包括张小燕早期也跟他们都一起演过很多的短剧，所以他们对于演短剧这种喜剧的节奏所累积的经验，我觉得是相当可观的。那金世杰是比较当年他比较就是在剧场表演，但是像丽群更是厉害，因为他还做秀 哦， 所以他做餐厅秀那个所累积起来的经验带到后来的剧场，我觉得真的是打下他在剧场里面，就是大家走进剧场看都觉得这个演员简直是像神一样的，你知道他那个掌控那个现场的那种节奏，然后他懂得观众的呼吸在哪里，因为他做过餐厅秀，然后他跟我们讲餐厅秀，我回来的时候我们去看过餐厅秀，我不知道云海有没有看过餐厅秀。 嗯，没有 你好单纯，他还小那时候我都看过餐厅秀，我看过那么一两场我都被吓到，你知道餐厅秀演员台上在表演，台下在 吃牛排，我有听说。 所以你要想想看，我那时候都觉得不可思议，我说这对台上表演的人好不尊重哦。但是你就看台上的表演的人，他要怎么样子的拿出十八般武艺，就是要把你所有台下在吃东西的人 都要抬头， 把你把你的focus 转到我的身上，这就是本事。这种武功，绝对不是在教室里面练得出来的。 对， 这个完全就是你要进到武林江湖去把这一身功夫拿到的，没有人教得了你。所以我觉得像国修也好，丽群也好，宝明也好，我觉得他们打下的这种在台上表演的这种底子啊，我觉得到现在真的没有哪几个演员是可以比得过的。 所以那个时候你一回台湾就跟这些演员就已经认识，然后加入，你几乎也就是从看着他们 是， 然后在剧团里面真正的生活表演，从那个时候就才开始的，对不 对？ 对， 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我自己想一想，我自己觉得我真的非常幸运，因为我等于是念美国念完大学，等于是学院派跑出来，然后接着我跟着一群的都是在江湖滚过的一群人，然后接着我在旁边，我其实不知道我在吸收养分，其实我一直在吸收养分。因为我在看他们排戏，我在看他们互相在那边吵嘴，我在看他们在那边喝酒在聊天，我时常大概开始的几年，我大概有一半时间我是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的，因为他们那个互相之间那个丢球接球那个速度之快啊。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其实你在吸收， 无形中的养成啊， 无形中就一直在吸收这些东西。 了解了解。我们今天请到表演工作坊，然后最新的这个作品叫新龙门客栈，即将在12月会开演了，在台湾在台北高雄等地。今天的来宾是丁韵海，舞台设计跟乃真，是这次的导演。你们里面有用一首歌，我一听哦，这是我的国中的时候最喜欢一首歌，就是李树泉的对啊，为什么会用这首歌？ 就是因为我写剧本的时候写我写到其中一个角色叫拿铁，然后因为他爱米兰朵，然后米兰朵其实也爱他，但是这个男人一直觉得他抓不住这个女人，然后所以有的时候他是有点小小的沮丧，所以他总是在我在写他的台词的时候，他就会有一句话说，有一种声音我一直听到，一种声音，有一种声音，然后我写着写着李树泉的歌就跑出来了，然后接着我就决定我一定要放这首歌 太有趣了。所以你会在这次舞台剧里面听到各种不同的音乐组合，然后我们就来听这首李树泉的回。然后今天同时也非常感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从艺术剧开始，其实我们就往后挖了很多东西，作为一个表演者，作为一个导演，作为一个美术，究竟舞台剧场它迷人魅力在哪里，今天我们好像真的可以感觉到。非常谢谢乃真，谢 谢 云海，谢 谢 你们， 谢谢， 拜拜。 有一些声音在我的胸怀， 峰回路转，如此纠缠。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不知道何时才能向你说句话。我青山万岁，你忘记疲倦的我，向往的城市夜色会淹没。你有你的一切，等待我的漂泊，我有我的漂泊，等待你的一切。你有你的一切，等待我的漂泊。 才能向你说句话。